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6集，我的地盘我做主。司藤小姐不是说自己从谏如流，不生气吗？怎么还威胁起人来了呢？ 从哪儿听说的事情，都怎么造谣编排我来着？说来听听。 事到如今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严福瑞只好说下去了。 你把人家麻姑洞里长子沈翠桥给杀了。 说到这儿，严福瑞偷眼屈思腾，见他没什么反应，稍稍心安，又接下去。 这也就算了，旧社会嘛，法治不健全，也不能说司藤小姐就是有罪。可是为什么要给麻姑洞的人下诅咒呢？让人家的女人都难产而死，小孩子一出生就没了妈，这实在太残忍了。 司藤一巴掌就拍在桌面上。 放屁，谁给他下了诅咒？没本事不入流的妖精才偷偷摸摸去给人下诅咒，谁不知道我从无败绩，想掀翻他麻姑洞一抬手的事情，还用得着给他下？ 司藤突然就不说话了，他把手慢慢的收回来，眉头微微的皱起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过了会儿嗯了一声，说道， 可能是有这么回事吧。 严福瑞都糊涂了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什么叫可能是有吧？难道说自己做的事情自己都记不清了吗？司藤却不再想搭理严福瑞了，他慢慢的倚回靠背，神情渐转不屑。严福瑞听到他极低的说了句， 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 而此刻站在屋外的秦放心里还在纳闷，姓名不对，家乡不对，过往两个人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，也从未有过什么双生姐妹一说，任何角度去分析，沈银灯跟陈婉都不可能有任何的关联。但偏偏这个沈银灯就是像极了陈婉，不对，不是像极了，那根本就是一个人。除了相貌和声音，他连偶尔的小动作都和陈婉别无二致，比如想事情时半侧了头轻咬下唇，再比如笑着笑着会无意识地用手去抚摸鬓角。秦放整个人都恍惚了，理智告诉自己不可能，但是情感上控制不住，和沈银灯说着说着眼睛突然发酸，赶紧转过头去深吸一口气，又跟沈银灯道歉。 对不起啊。 沈银灯挺善解人意的，联系之前秦放问他的话，心里也猜到几分。 是不是我跟你某个亲密的朋友长得很像？ 是。 他是离开了，还是不在了？ 他不在了。 说完不在了这三个字，秦放的胸口一阵翻腾，眼前都模糊了，自己也说不明白，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会在外人面前如此的失态呢？沈银灯轻轻地叹了口气，递了张纸巾给他，犹豫再三，伸手出去似是想拍秦放的肩膀，可是手刚刚触到秦放的衣裳，忽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啊。抬头时，正对上司藤似笑非笑的目光，而严福瑞就讷讷地站在边上，嘴巴张得比瓢还大。司藤当然没那个兴致送严福瑞出门了，他只是纳闷，似乎有好一会儿没见到秦放了，实在人严福瑞察言观色，忙给司藤解惑。 秦放和沈小姐在外头讲话呢。 沈小姐，沈银灯， 他找秦凤干什么？ 严福瑞起先觉得没什么，见司藤脸色不好，这才醒悟双方其实是敌对的。沈银灯不知会司藤就私下约见秦放，确实有些不妥当，于是赶紧跟在司藤的后头絮絮叨叨解释说： 司藤小姐，你可不要想多了，沈银灯跟秦放呢其实不熟，之前都没见过。之前秦放还让我拍沈银灯的照片认脸呢。 可是一开门，此情此景还真是出乎意料。 啊！ 司藤双臂一抱，就是背倚门框，问严福瑞道：“ 不熟，这是破镜重圆呢，还是一见如故？” 沈银灯没想到跟司藤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的，稍一愣怔之后，脸上迅速冷了下来，目光中极具憎恨，毫不掩饰，对视数秒之后，对秦放说了句： 告辞了。 沈银灯说完了转身就走，走了没两步，身后传来司藤的声音： 慢着。 沈银灯身子一僵，原地杵了几秒之后，咬牙转身道： 什么事？ 司藤却不理他，一双眼睛定定地看着严福瑞： 你回去跟苍红观主讲，双方不算死敌，但也不是朋友，不通过我就把手下的人约出来私聊，似乎不太好吧。麻姑洞虽然不是什么书香世家，但也不至于家教疏忽至此，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会。 沈银灯知道司藤是在故意的奚落自己，打定主意绝不回应，只是不住的冷笑： 哼，到了我的门上，踩了我的地盘，不递拜帖不打招呼也就算了，见了我的面居然转身就走。我跟沈翠桥好歹是一张桌子碰过杯喝过茶的，算是长辈，让他沈银灯给我叩头叫一声祖奶奶也不是很过分吧。 沈银灯扬起下颌，冷冷地笑出声来： 还有有一点务必转告沈小姐，听说她跟我有仇，想必是心心念念要报仇的，但是报仇之前，请沈小姐多读读名人轶事、历史传记，古人说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，勾践复国成功盖因他沉得住那一口气，礼数周到不露声色，但凡他像沈小姐这样一见到吴王就跟个斗鸡似的，吴王早把他眼珠子挖下来喂狗了。 秦放有些尴尬，几次想出言劝说，想到司藤这性子，自己开的口只会更糟，也就暗叹着没有说话。沈银灯到底有点按捺不住，问司藤道： 说完了没有？ 司藤向严福瑞颔首： 严道长走好，不送。 回到院中，司藤径自坐到廊下的靠椅上，示意秦放到对面坐下。 没什么要跟我交代的。 秦放无奈道： 不是你想的那么严重。 司藤打断了秦放： 我也知道你这个时代很多规矩不用守了，但是避嫌两个字总还是会念的，我跟道门正是关系微妙的时候，于情于理你都不该跟沈银灯私下见面。 接着又说： 今天给我唱了这么一出，必然是有前因的。我想来想去，你都没可能跟沈银灯见过面，除非是那天在会所，我让你追出去，你跟他打了个照面，回来却不跟我讲。为什么？ 那天不跟司藤讲，是因为乍看到陈婉一样的面容，心头惊慌失措，一时间鬼使神差隐瞒了下来，也不知道司藤的脑子是怎么长的，前后那么一连就能把他驳得无话可说呢。秦放的心里想着，看来以后还是跟司藤讲实话的好。于是秦放决定不再瞒他。 那个沈银灯 跟我最初的女朋友陈婉长得一模一样。 女人的重点有些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，就连女妖都不能免俗。 你都要结婚了，还惦记你从前的女朋友？ 不是，陈婉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 这么一说就容易理解了。司藤想了想。 一模一样？ 对，一模一样。 我才不信这世上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要么是同一个人，要么就是双胞胎。哪怕是电视电影，那些一模一样的人最后还不是一个娘生的。 秦放有点难受，轻声说，真的一模一样。你说的情况我都问过沈小姐了，她自己也说不是，可是我看着真的很像啊。不过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是要避嫌，她和陈婉不是一个人，以后我避免跟她见面就是了。 司藤反而笑了起来。 别，两回事。 秦放这么一说，司藤就懂了，又是初恋，又是长得一模一样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反正那个什么安曼出局是一定的了，秦放如果开启新的恋情，对沈银灯生出特殊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，他要是风平浪静淡泊以对，反而是值得怀疑了。再说了，感情这种事情禁得住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